人民广播电台，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全国新闻联播。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2月24号星期五，农历11月21。今天距北京冬奥会开幕还有42天。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泽华。 我是张磊，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习近平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不断巩固拓展党史学习教育成果，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满怀信心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 习近平签署第101号、第102号、第103号、第104号、第105号、第106号、第107号主席令。 13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32次会议闭幕，表决通过湿地保护法、新修订的科学技术进步法等，决定13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2022年3月5号在北京召开，栗战书主持会议。 中共中央组织部下发通知，要求在元旦春节期间开展走访慰问生活困难党员、老党员、老干部活动。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民生答卷，请您评阅》今天播出，医疗保障惠人民。 韩国前总统朴槿惠将获特赦。以下是详细内容。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在全党开展党史学习教育是党中央立足百年党史新起点、着眼开创事业发展新局面作出的一项重大战略决策。一年来，各级党组织认真贯彻党中央部署，按照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的要求，精心组织实施，有力有序推进整个党史学习教育，求实、务实、扎实。广大党员干部受到了一次全面深刻的政治教育、思想淬炼、精神洗礼。全党历史自觉、历史自信大大增强，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大大提升，达到了学党史、务思想、办实事、开新局的目的。习近平强调，要认真总结这次党史学习教育的成功经验，建立常态化、长效化制度机制，不断巩固拓展党史学习教育成果。要聚焦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推动全党学深悟透党的创新理论，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坚定走好中国道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信心和决心，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满怀信心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以实际行动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 党史学习教育总结会议今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王沪宁出席会议并讲话。他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从政治和全局的高度深刻阐明开展党史学习教育的重大意义，充分肯定党史学习教育的显著成效和重大成果，对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推动党史学习教育常态化、长效化提出明确要求，为总结好、巩固好、拓展好党史学习教育提供了重要遵循。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王沪宁表示，在全党开展党史学习教育，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之际做出的重大战略决策。习近平总书记围绕党史学习教育做出一系列重要论述，深刻阐明了党百年奋斗的历史价值和学习党史的根本目的、基本要求、科学态度，把我们对党的历史的认识提升到新高度，为开展党史学习教育提供了根本遵循。一年来，各级党组织认真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推动党史学习教育扎实深入开展，广大党员干部受到全面深刻的历史自信、理论自觉、政治意识、性质宗旨、革命精神、时代责任教育，在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上取得显著成效。 要巩固拓展党史学习教育成果，推动把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引向深入，引导广大党员干部深刻领悟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要求上来，以强烈的历史主动精神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 黄坤明在会上传达了习近平的重要指示并主持会议，丁薛祥、杨小渡、陈曦和苗华出席会议。党史学习教育领导小组成员、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各部门、各人民团体、中央军委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党史学习教育中央指导组负责同志、中央宣讲团成员等参加会议。会议以电视电话会议形式召开，各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设分会场。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签署了第101号、第102号、第103号、第104号、第105号、第106号、第107号主席令。第101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有组织犯罪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32次会议于2021年12月24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22年5月1日起施行。 第102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湿地保护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32次会议于2021年12月24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22年6月1日起施行。 第103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进步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32次会议于2021年12月24日修订通过，现予公布，自2022年1月1日起施行。 第104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噪声污染防治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32次会议于2021年12月24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22年6月5日起施行。 第105号主席令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的决定，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32次会议于2021年12月24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22年3月1日起施行。 第106号主席令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决定，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32次会议于2021年12月24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22年1月1日起施行。 第107号主席令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的决定，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32次会议于2021年12月24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22年1月1日起施行。 本台消息，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32次会议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闭幕。会议经表决通过了反有组织犯罪法、湿地保护法、新修订的科学技术进步法、噪声污染防治法、关于修改种子法的决定、关于修改民事诉讼法的决定、关于修改工会法的决定。栗战书委员长主持会议。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提请审议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修正草案的议案，关于提请审议十三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关于第十四届全国人大代表名额和选举问题的决定草案的议案，关于提请审议香港特别行政区选举第十四届全国人大代表的办法草案的议案，关于提请审议澳门特别行政区选举第十四届全国人大代表的办法草案的议案，决定将上述四个草案提请十三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审议，并委托王晨副委员长向十三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做说明。 会议表决通过了新修订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加强经济工作监督的决定。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召开十三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的决定。根据决定，十三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于2022年3月5日在北京召开。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宪法和法律委员会、教育科学文化卫生委员会、农业与农村委员会分别提出的关于十三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主席团交付审议的代表提出的议案审议结果的报告。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还表决通过了有关任免案。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组织部近日下发通知，要求各级党组织在元旦春节期间开展走访慰问生活困难党员、老党员、老干部活动，使广大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深切感受到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关怀和温暖，进一步激励广大党员干部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埋头苦干，勇毅前行。通知要求要做实做细走访慰问工作，全面准确掌握生活困难党员、老党员、老干部的基本情况，有针对性地帮助解决实际困难。对抗战前和抗战时期入党的老党员要普遍走访慰问，要关心关爱基层干部，特别是工作在困难艰苦地区和极难险重任务一线的同志，做好对因公去世基层干部家属的走访慰问、照顾救助和长期帮扶工作，做好共和国勋章、国家荣誉称号和七一勋章获得者有关待遇落实和走访慰问工作，可适当扩大走访慰问范围，做好村社区老骨干、因病致贫的特困群众帮扶工作，确有困难的基层党务工作者也可走访慰问。要确保离退休干部待遇落实到位，认真做好新中国成立前入党的农村老党员和未享受离退休待遇的城镇老党员生活补贴发放工作。要切实加强对走访慰问活动的组织领导，注重发挥走访慰问的政治功能，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开拓进取，奋发有为，以优异成绩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 2021年，更多的天价药变为平民药，每一个小群体都没有被放弃。2021年，跨省异地就医住院费用直接结算服务已覆盖全国，为更多患者增添了就医便利。我国致力于建立优质高效的整合型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现在居民主要健康指标总体上优于中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今天的民生答卷，请您评阅播出，医疗保障惠人民。采制：总台央广记者车丽。 山东青岛的幼儿小小不幸患有罕见病脊髓性肌萎缩症，随着病情发展，他的骨骼系统、呼吸系统、消化系统都会出现异常，而呼吸衰竭是最常见的死亡病因。小小妈妈说，在孩子的治疗方案面前，70万的天价药费曾令他们一筹莫展。 当时公布了价格，69.7万一针，第一年需要打6针，到第二年降了，55万一年。 这款治疗罕见病脊髓性肌萎缩症的药物就是诺西那生钠注射液，2019年上市时近70万一针，在今年11月中旬的医保谈判中，价格降到3万多。再加上纳入医保的费用报销，极大降低了患者的经济负担。国家医疗保障局副局长李涛表示， 截止目前，国内共有60余种罕见病用药获批上市，其中已有40余种被纳入了国家医保目录，涉及25种疾病。通过对罕见病药品的谈判准入，大幅度降低罕见病用药的价格。今年共有7个罕见病药品谈判成功，平均降幅达65%。 更多的天价药通过国家医保谈判降为平民价。2021年医保目录新增的药品中，肿瘤用药达18种，覆盖了肺癌、淋巴瘤、乳腺癌、肝癌、胃癌、骨髓瘤、前列腺癌和神经内分泌瘤等领域。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副院长石元凯表示，今年谈判新增的肿瘤药品价格平均降幅64.88%。 一些原来价格昂贵的药品开除了平民价，符合保基本定位的药品 经谈判以后顺利的进入了目录，比如达雷妥优单抗注射液等年治疗费用超过100万元的天价药，经谈判全部降到30万元以下。 药费下降让患者负担明显减轻，而医保漫游则使患者享受更多的结算便利。目前跨省异地就医住院费用直接结算服务已覆盖全国，在此基础上，我国全面启动了普通门诊费用跨省直接结算。在山东第一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成都市民孙先生正在办理门诊结算，原本需要支付药费139.76元，直接结算后他只花费了41.9元。 常年在济南出差，然后最近来胃疼，来这看病，听说这个天府山能够异地结算，然后就过来试了一下，很方便，相当于我在济南享受了成都的医保的政策。 除此之外，2021年医保药品目录调整74种临床急需药品调入目录，实现雪中送炭。人工关节国家集中带量采购平均降价82%，国家层面首次将定点零售药店纳入医保药品供应保障范围，国谈药品落地最后一公里更好地实现。国家卫生健康委医政医管局局长焦雅辉表示，要创新医疗服务模式，让患者享受更优质的医疗服务。 继续大力地来推行多学科的诊疗、日间手术、责任制整体护理、延续护理等等的，大力发展远程医疗和互联网诊疗，进一步完善呢预约诊疗、在线支付这样的一些惠民的举措。同时呢，我们建设智慧医疗、智慧服务和智慧管理三位一体的智慧医院建设，提高我们医疗服务的效率。 交通运输部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1至11月，我国完成交通固定资产投资3.28万亿元，预计全年新改扩建高速公路超9000公里，新增城市轨道交通运营里程超1000公里。总台央广记者王义群报道。 交通运输部发布数据显示，今年1到11月完成交通固定资产投资3.28万亿元。预计全年新改扩建高速公路超过9000公里，新增及改善高等级航道约1000公里，新颁证民用运输机场9个，新增城市轨道交通运营里程超过1000公里。交通运输部新闻发言人刘鹏飞： 川藏铁路及配套公路、引江济淮航运工程等重大项目建设有序推进，京哈高铁、京新高速公路全线贯通，西藏首条电气化铁路开通运营。 综合运输服务方面，客运有升有降，1到11月完成营业性客运量77.3亿人次，同比下降12.2%，其中铁路、水路、民航客运量同比均实现增长，公路客运量同比下降，货运持续增长，1到11月货运量同比增长13.5%。 预计全年完成港口货物吞吐量同比增长6.8%，快递业务量同比增长30%。 2022年春运将从1月11号开始，到2月25号结束，共40天。据初步预测，全国春运客运量较2021年8.7亿人次有较大幅度增长，甚至超过2020年的14.8亿人次。 本台消息，借鉴以往奥运会媒体服务惯例，北京冬奥会期间将设立2022北京新闻中心，主要服务于2022年北京冬奥会非注册但具有正式记者身份的媒体从业人员。相关记者注册报名工作将于明天上午10点全面启动，届时2022北京新闻中心官方网站同步开通。该新闻中心将设在北京国际饭店会议中心，服务时间为2022年2月1日至20日，将向非注册记者提供符合奥运会举办城市规定的、符合国际惯例的新闻信息服务和媒体公共服务。考虑到当前国际疫情形势，2022北京新闻中心接待原则为非必要不邀请外国临时来京记者，以常驻北京的外国记者为主；非必要不邀请港澳台临时来京记者，以驻点记者、驻内地记者为主；国内媒体以中央媒体和地方主流媒体为主。 随着北京冬奥会的临近，冰雪运动在各地持续升温，越来越多的冰雪项目走进人们的生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在河北张家口的一家滑冰馆内，来自张家口市大静门小学的学生们正在开展每周例行的冰球训练和比赛，大家你追我赶，尽情释放激情。 我觉得冰球比较刺激。 在内蒙古鄂尔多斯的一家滑雪场，丰富多彩的冬令营活动吸引了上百名中小学生参加。活动现场滑雪接力赛最吸引眼球，队员们被分成两组，每组四个人，每个人滑20米后接力。12岁的王硕阳是个新手，虽然没少摔跟头，但每天坚持训练。 我觉得这场比赛既锻炼我们的团队能力，也锻炼了我们刹车拐弯的各种技巧。 日前，河南省郑州市迎接北京冬奥会全民健身系列活动在郑州奥体中心启幕。在健身活动体验区，旱地冰壶、陆地龙舟、毽球、跳绳等活动都吸引了很多市民参与其中。河南某冰壶俱乐部教练员郭念恩： 自从我们这个北京冬奥会申报成功开始，我们经常到各个小区里面做公益推广，为咱们中国储备更多的这个冰雪爱好者。 在江西南昌万达新城社区，一场以家庭为单位的趣味运动会正在激烈进行。当地体育部门邀请专业教练和爱好者组成社区小分队，向市民普及冬奥知识，推广冰雪运动。南昌市体育局群体科科长夏冰： 通过这个社区运动会啊，重点是打造全民健身、全民参与、全民受益。我们在这里也助力北京冬奥会取得圆满成功。 本台消息，国家卫健委今天通报，12月23号0至24时，31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87例，其中境外输入病例32例，本土病例55例，分别为陕西52例，其中西安市49例，延安市2例，咸阳市1例，浙江绍兴市、广东东莞市、广西防城港市各1例。新增本土无症状感染者一例，在山西运城市。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今天发布2021年国内国际十大财经新闻。我国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开启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新征程。脱贫攻坚战取得全面胜利，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中国加入世贸组织20年，完全履行义务和承诺，全面参与全球经济合作等新闻入选。 西藏自治区第三次全国国土调查主要数据今天发布，数据显示，生态相关国土面积占西藏总面积89.92%。 沈阳至佳木斯高铁长白山至敦化段今天开通运营，长白山正式迈入高铁时代。长春至长白山最快2小时18分钟可达，从北京乘高铁抵达长白山最快只需7.5小时。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总台央广记者冯月报道，当地时间23号，美方将所谓维吾尔强迫劳动预防法案签署惩罚。对此，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在今天举行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 该案罔顾事实真相，恶意诋毁中国新疆人权状况，严重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粗暴干涉中国内政，中方对此强烈愤慨，坚决反对。美国自身劣迹斑斑，就人权问题指责抹黑中国，是滑天下之大稽。美国是贩卖人口和强迫劳动的重灾区，近5年来，每年被贩卖到美国从事强迫劳动的人口多达10万。美国历史上对印第安原住民犯下的反人类罪行早已构成事实上的种族灭绝，强迫劳动和种族灭绝这两顶帽子还是美国留着自己戴最合适。 赵立坚表示，涉疆问题根本不是人权问题，而是反暴恐和反分裂问题。中方正告美方利用涉疆问题搞阴谋诡计，阻挡不了新疆各族人民追求美好生活的坚定步伐，阻挡不了中国不断发展壮大。美方行径完全违背市场规则和商业道德，只会破坏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扰乱国际贸易秩序，损害美自身利益和国家信誉，纯属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韩国政府24号宣布，前总统朴槿惠将于本月31号获得特赦。有分析认为，朴槿惠的健康状态是其获得赦免的主要原因。总台驻韩国记者张云报道。 文在寅总统的这个决定让很多韩国媒体感到很突然。在法务部的赦免审查委员会全体会议上，并没有对朴槿惠和李明博两位前总统进行特赦审议。特赦的决定完全是文在寅总统做出的决定。朴槿惠的律师柳荣夏24号表示，朴槿惠通过新闻得知相关消息后很平静，他首先向韩国国民致歉并感谢大家一如既往的支持。朴槿惠还说，向面临重重困难依然做出赦免决定的文在寅和政府致以深深的谢意。他表示将专心接受治疗，早日向民众当面致谢。据韩国媒体的报道，朴槿惠在服刑期间因肩膀和腰部的痼疾曾多次接受治疗，今年1月和7月先后2次前往医院住院治疗。据了解，朴槿惠的牙齿状况已经糟糕到不能咀嚼的地步，只能进食流食，而且近来他的精神也处于不安的状态。11月22号，朴槿惠因健康问题离开看守所，目前在首尔一家医院住院接受治疗。朴槿惠原计划按照医院方面的意见住院治疗1个月左右，但根据骨科、牙科、精神健康医学科等专科医生的综合意见，他还需要继续住院接受治疗。另一位前总统李明博则没有获得特赦。韩国法务部长官朴范介当天在记者会上表示，李明博的情况与朴槿惠不同，政府也要考虑到国民的情绪。李明博因涉嫌从三星等公司收受巨额贿赂并挪用公司资金等，在去年10月被韩国大法院判处17年有期徒刑和罚金130亿韩元，约合人民币7000万元。 俄罗斯总统普京的年度记者会23号举行。普京称，俄中关系是绝对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中国是世界经济和亚洲经济发展的引领者。总台驻俄罗斯记者王德禄报道。 23号，俄罗斯总统普京的年度记者会在莫斯科的马涅什展览中心举行。受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措施影响，记者会规模有所控制，500多名俄罗斯和各国媒体代表参加活动。在回答有关双边关系的问题时，普京表示，俄中关系是绝对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两国间的合作是保障全球稳定的重要因素。普京说， 在经济方面，首先亚洲正在快速和高效发展，毫无疑问，中国是世界经济和亚洲经济发展的引领者，所以我们一直同中方发展经济合作。目前双边贸易额已经超过1000亿美元，超过了疫情以前的水平。从国别角度看，中国是我们的第一经贸伙伴，同时我们还在非常广泛的领域开展合作。 普京还多次涉及全球战略平衡以及地区安全保障问题。他指出，俄罗斯如何保障自身安全并不取决于同美国谈判的结果。对俄罗斯而言，北约东扩是不可接受的。在安全保障问题上，需要做出承诺的是北约，不是俄罗斯。 其他国际消息，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松野博一24号透露，东京奥组委主席、日本奥委会主席和日本残奥委会主席将出席北京冬奥会和北京冬残奥会。 英国卫生安全局23号发布研究报告说，与德尔塔毒株相比，奥密克戎毒株传播更快，但确诊病例住院风险更低。有证据表明，接种疫苗加强针后对奥密克戎毒株有症状感染的保护效力会有所改善。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吴京、童林、张明浩，主播泽华、张磊。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It's 7 p.m. Beijing time. 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知北京，听世界。 以下是广告时间。 北广购物周末大促，在12月24号至12月26号期间来北广购物订购商品，购物金额累计满200元立减15元，满300元立减25元，满500元立减50元，满1000元立减90元，最高立减200元。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